我应该说在前一段时间大家非常关注的《如懿传》刚刚结束了，它的这个更新啊已经完结了，很多朋友呢就拿它跟之前今年最年度的热播剧《延禧攻略》相提并论。这里边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关于其中后妃和皇帝的衣着啊，包括《延禧攻略》开播之后呢，它的这个莫迪蓝的这个配色就让很多的朋友非常的喜欢，甚至成为一种时尚的风潮和风向标。包括这些后妃们他们的这个头饰啊，他们的这个穿着呀，有什么样的讲究，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就是帮你打开历史的衣橱，告诉你揭秘这些历史背后的衣服他们的故事。这本书叫做《历史的衣橱》。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顾凡英老师。我们首先请出顾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顾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一丹主持人您好。 说到了这本书《历史的衣橱》，我首先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是被这本书的封面所吸引。我打开这本书觉得很惊喜，因为它都是用彩页的形式，用图片的形式为大家来展示历朝历代关于衣服关于服饰它的艺术和学问。今天见到顾老师之后，我也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受。 什么？ 我觉得真的是美女啊，这个叫美女作家写出的美书哈。 谢谢。 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为什么这本书这么美，因为这是跟颜值有关系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啊，聊聊这本书。这本书首先吸引我的是它的封面，刚刚我说到了。这个封面其实是有来历的，是吧？是哪幅名画？ 这个封面是这个我们精心选择的，然后它展现的是明代的侍女的服饰。各位能够看到这本书的听众朋友肯定会觉得哇好美，这是一个最强烈的感受。 没错。这幅画呢其实画的是明代的女性啊，她们在休闲生活当中的一些点滴，比如说有下棋的啊，比如说有照镜子的，是吧，像化妆一样，还有在作诗吟画，还有这个画画的，是吧。很多不同的特色，但是呢通过这幅画大家可以感受到古代女人那种精致程度哈。 是的。 在聊这本书之前，我还是先想问问顾老师啊，就是对您来说，您第一次了解到或者对这个衣服感兴趣，古代的服饰感兴趣，是因为什么？是在什么时候？ 应该是唐代的服饰是最早引起我的兴趣的。因为我在这个原来历史学习的时候是隋唐史的方面，那么唐代的女性其实我们说起来都会觉得那是一个特别令人神往的年代，就如果我们问一些女性听众，可能你想穿越到什么时候，大家可能很多人会选择去唐代，因为觉得唐代的女性社会地位很高，然后生活的品质很高，感觉自主性也会很高。那么在那个年代，我们还能够看到流传下来的一些画作，一些墓室的壁画，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些很美丽的女子仿佛在向我们走来，她们穿着的丝帛，她们美丽的姿态，包括她们头上的那些华丽的饰品。其实不管是有不有历史专业学习的这个背景，作为一个女性就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这种仰慕感。那可能是最初会让我产生兴趣爱好的这个点。 说说我第一次对古装感兴趣是因为什么？就是我记得90年代啊，那时候特别小，5、6岁，但是家里电视台一定电视里一定会放什么港台的这个清宫戏，比如说像戏说乾隆啊。 是的。 然后我觉得那个他们那里边这个后妃的那个装束戴那个旗头和那个衣服很漂亮。于是我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大胆的这个就是这样一件事儿啊，就是我会自己去模仿电视里看到的古装的旗头，自己来做一个旗头。 心灵手巧。 对。而且我还根据就是看到电视里的那些后妃穿的衣服，我自己来裁来剪来缝制。虽然给我家布娃娃剪古装。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哈。这你看我们每个女孩其实在她童年的时候都会受到古装的影响，或者很神往啊那种飘逸的感觉。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其实不只是讲古装，也是讲它背后的文化，或者是揭秘古装背后无论它的花纹它的图案还有这个它的讲究，是吧。这个就让我们全方位立体去了解中国古代的服饰。 首先想问一个问题啊，顾老师，就是这个中国古代的服饰，到底对于这个人们的生活有多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电视剧都是讲清宫里的，是吧？宫廷当中的，或者大臣他要怎么穿，是吧？要正式的场合要怎样？但是在老百姓啊这样一种平民阶层、布衣阶层，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没有那么高，比如他们也买不起织锦，买不起锦缎。那么他们这样的布衣阶层，他们还需要讲究服饰的重要性吗？ 对于他们来说，服饰其实也很重要。在中国古代，就像一丹刚才说到的，丝织品是很昂贵的，而且它也在生活在穿着中损耗会很明显。 所以现在有洗衣液是吧？ 对，所以老百姓是穿不起的，而且政府也会有规定。我们说每个朝代有它的服制，就是有它的服饰制度。那么制度一方面是规定穿什么。比如说皇帝祭祀大典穿什么，朝见大臣穿什么，接受外邦来的使臣的觐见的时候穿什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服制很重要，他要规定说什么样的人不可以穿什么。所以老百姓基本上就是被规定了很多你不可以怎样在服饰方面。 你像我们平常的朋友，如果让他聊起来，如果接彩，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在古代服饰当中最讲究的应该是犯忌讳这件事儿。比如说皇帝的黄色你不能穿。 对。 对，比如说这个补子是有讲究的。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讲究。比如说我很想了解，在中国5000年的这个历史文化当中，中国服饰最早是从什么朝代开始的？它开始有这种讲究啊，我要穿着这个要不一样，尤其是阶层的这个差别，对于穿着形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是从哪个年代开始的？ 现在我们在先秦时候的青铜器上，它有一些青铜器，它有铭文，它会记载说这个当时，比如说天子或者当时的这个王给诸侯去赏赐衣物。那么其实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些衣服就是有等级，就是有标准的。比如说保暖主要是动物的皮毛，但是狐皮就很高贵，特别是像白狐皮可能就只有诸侯才能够穿着。老百姓比如说他是一个猎户，他本领很高强，那么他捉到了白狐，扒下了皮，但他自己不能用，他必须要进献给这个诸侯。如果他穿着其实就是一种僭越，就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哇，生活在古代太不容易了， 穿 件衣服都是有罪的。 是的， 对，这是一方面啊。那么皇帝，比如说你看我们平常看一些电视剧，这个是最能反映古代服饰的。我之前看大秦帝国，后来又看这个大汉天子，我就发现那个时候其实大家的穿着是偏素雅，偏黑和红色。尤其是皇帝啊，他的穿着都是那样子的。但是后来你发现在明清开始发现黄色，明黄色是非常流行的。所以比如说皇帝赐大臣衣服就不赐白狐了，就是白狐皮了，赐什么？赐黄马褂，是吧？对，这个颜色是什么时候开始讲究的呢？ 颜色其实很早就开始，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五行。那么金木水火土就是对整个世界的一种解释，觉得世界可能最根本是由这五种元素来构成。那么这五种元素它其实就有自己所代表的颜色。那么比如说像皇帝，他认为他得到了上天的这个眷顾，他是得土德，所以他用色就是黄。那么后来在这个夏朝，那么它是木德，木也这个青葱的树木， 绿色的， 所以它就是青色。 青色是绿还是黑？ 青色是比较深的绿色。 蓝 绿色。 还有这种颜色是皇帝用的颜色？ 对，是的。像你刚刚提到，像大秦帝国，它因为在秦汉时候，秦是认为自己是成水德，那么在五行里面，水是上黑。所以他在皇帝特别是级别越高的这种场合祭祀宗庙，他肯定会穿黑。 这讲究好多啊。 是的。 然后呢？ 然后像我们经常会说这个黄色是皇家御用，比如说这个赵匡胤黄袍加身。 对， 那么别人是不可以用的，他披上黄袍就代表他得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 尊崇地位。那么黄色其实是从唐代开始才明确说这个是皇帝的颜色，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是所有的黄老百姓都不能穿，它是那种饱和度比较高的 亮黄是不能穿的，就是明黄色， 它比明黄要深 哦。 就是因为中国古代的这个颜色色卡其实比我们现在要分的要细 哦。是吗？ 有很多， 它有那么丰富吗？ 对，什么黛色、压青，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你说出这个名称，大家脑海中已经不会有一个很直观的说哦，这是那个颜色。但是古人他分的特别的细致，比如说它红色里面还分赤、分熏，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对应的等级，不同的明度、不同的饱和度、不同的色调。那么那个时候明黄其实老百姓还可以穿，然后后来就慢慢的这个规则会变得越来越严格，特别是到了宋代以后，到了明代，就是皇帝会觉得既然黄色我用了，你穿跟我近似的颜色我看了心里也不太舒服， 所以就开始规定天下只准黄色是皇家的御用色。 对，是的。那其实到了清代的时候，除了黄色之外还有一种叫石青的颜色，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大臣穿的袍褂，其实都是一种很深的蓝色， 像现在的藏蓝色。 对，是的， 而且是丝织的或者是绸缎的藏蓝色。 对，那个颜色其实在清代也是很高贵等级的颜色，因为它所有的这些亲王大臣他的袍褂，包括皇帝的袍褂，都会用石青色。而且那个石青不像现在是化学染料，我们可以染很容易得到那样的很深饱和度很高的颜色，在那个时候都是用这种天然的染料，所以它可能是这个绿铜矿或者是青金石去染色，这个成本就可想而知了。 对， 所以那样的颜色老百姓也是不能用的。 真的是价值连城哈。我 们 平常前一段时间去年这个时候吧，去那个故宫看最火的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图。大家也会很奇怪，为什么时隔快千年了哈，这个画还那么的颜色绚烂。后来终于得到原因，是因为它的染料全部是用青金石啊， 对， 或者是一些特别名贵的宝石研磨而成的。你想这个衣服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现在再去博物馆去看它真正的古代的衣服，你会发现到现在还有很多是颜色非常明亮的， 是的， 而且非常的雅致，那种颜色。好，这刚刚说到的黄色它的起源啊，那我很好奇，比如在唐代的时候皇帝开始用黄色，那唐代之前呢，你这个从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家都是用什么样的颜色呢？包括汉代哈，汉代其实我感觉有时候皇帝也会穿红，是那种黑红色好像是吧。 对，是的。因为在汉代，就是汉初的时候还是成秦的很多的制度，秦朝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它的很多制度其实一直被后世承袭下来，它是一个特别有开创性的这样的一个朝代。那么汉初的时候它用色还是黑，但是到了这个汉武帝以后，他可能觉得也这件事不太妥，就是我已经改朝换代了，但是我怎么还能够跟前朝完全一样呢？所以他开始有很多这种服制上的调整，然后到了这个西汉末东汉初，把整个的皇帝的冕服制度重新建立起来，然后跟秦代就开始有了很多的变化和不同。 所以说你看从颜色的变化我们也能看出历朝历代这个统治者他们的心思哈，或者包括就是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这些人他们曾经经历过什么，或者他们穿这件衣服是在想用怎样的一种方式去统治和治理国家。其实很有意思。我们这聊到的是皇家的服饰哈。那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聊聊就是这个汉代之后，就是除了这个服饰之外，比如说我们的头饰啊，我们的这个服饰当中的饰品哈，它有怎样的一些讲究。说到这个就想到了，比如说我们一说到汉代的皇帝就会想到他的那个皇帝的那个冠冕，就是他的那种前面和后面都是几串珠子哈， 对， 挡着那个脸是吧。 对， 这是皇帝的一个服饰。那对于皇后来说呢，就想到了凤冠霞帔。 对，是的。 对，聊聊这个。 好的，凤冠霞帔其实 我们最早听到可能会觉得它是结婚时候的礼服，包括现在大家举行婚礼，有的时候如果有中式的，然后还会有那样的穿戴，然后掀一个红盖头，但是就听起来会有点奇怪。古时候是很讲究服饰的等级秩序的，如果这是皇后或者是这个社会上层后妃才能够用的，那么为什么普通老百姓结婚的时候也可以穿它？这不就是僭越吗？这不就很犯忌讳的事情吗？所以它其实也有一个很长的这样一个流传的演变的过程。真正它走进老百姓的这个婚姻这个人生大日子，其实可能要到明代了。那么在明代以前，其实凤冠的整个的演变过程，霞帔的整个一个流传的过程，我在书里有比较详细的介绍。那么我现在可能可以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凤冠它最主要的意象来源于凤。其实凤鸟呢在初期它是这个一种图腾的形象，觉得它是神鸟，觉得好像是金乌鸟，就是它带来了阳光，太阳中的有的这样的一种神鸟，就是从后羿射日的这个传说，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种鸟类和太阳的这样一个紧密的联系。 对， 那么在后来这些鸟的形象就被放到了头冠上。刚开始可能是很具象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唐代的这个敦煌壁画里面，其实我们还能看到他戴的那个凤冠，不是说我插一只凤钗而已，它是有一个 像凤鸟一样的头，就是它那个头饰的形状是凤鸟的，是吗？ 对，它下面有一个莲花座。就是这样可以圆的戴在头上，然后上面是真的就是立着一只 鸟 的形象。 立着，这个立着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大家如果好仔细去看哈，你会发现那个鸟它立着的时候它那两只腿 是的， 很好玩哈。 然后它是因为在唐代的时候凤鸟跟这个南方的朱雀它其实形象也有重合，所以呢它既是一种姿态飘逸的神鸟，它同时也有朱雀这种雄武有力的这样一种神兽的形象，所以你会注意到它那两条腿看起来会比较粗壮一点，特别的有力量。 没错，这是说到了凤冠啊，最早的来源其实是一只凤鸟在上面立着，而不是大家现在想的那种，就是我看很多很多现在电视剧里演的，尤其是早期一些像《还珠格格》那个年代的电视剧里，大部分结婚就是古代的女性结婚都会戴一个特别大的圆形的， 对， 很多珍珠在上面， 对， 还有很多那个翠鸟的羽毛，就是 点翠， 点翠在上面的。那个叫凤冠，其实那个是后期的，是吧？ 那个要到宋代 哦，宋代之后。 对，是的。 而且现在呢，因为这个电视剧的投资越来越大了，制作很精良，大家会发现，你像《如懿传》也好啊，还有这个《延禧攻略》，这个纳妃结婚啊，就是这个尤其妃子她结婚或者她这个有一些礼仪的时候，她戴的那个头饰就不是就是那种特别赤裸裸的那个凤鸟，但是你会发现头上还是有凤的，一只凤，一只鸟在最顶上，最顶端啊， 是的。因为清代它因为是这个满族，它有很多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服饰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它可能跟之前的宋明他用比如说用凤钗穿龙袍，它有一个沿袭的关系，但是它也有很多自己有自身特色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像宋代和明代，其实皇后的凤冠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个帝后的画像中你是可以看到的。然后明代定陵还出土了四顶这个凤冠的实物，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凤冠非常重，有这个称量过，一顶凤冠有2900克。 哇，2900克相当于多少斤呢？应该是二 快六斤了 啊，六斤，对，快六斤了。哇，那顶在头上是一个很累的活儿。 是，所以它其实是一种这个祭祀仪典时候才会佩戴的，它不是给这个日常生活中 没错 没有办法低头了。 对，其实通过您这本书，我才了解到这个什么叫冠冕堂皇。我们现在觉得是一个贬义词，因为你冠冕堂皇的做一些事情或说一些话哈。 对， 但是其实在古代冠冕堂皇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对 啊，它是一种仪式感的象征， 身份地位 对 都 都取决于你所穿戴的这些东西。 嗯，好，我们刚刚聊到的是帝王还有这个后妃他们的服饰还有穿着。 嗯， 好，我们接下来再聊聊后面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嗯， 我相信很多朋友现在都会因为这个《延禧攻略》火了之后，大家就开始买团扇了。 嗯， 团扇呢，其实它里边这个中间的扇面， 嗯， 现在很多都是自己绣上去的。 嗯， 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我就有一位收藏家朋友， 嗯， 他是专门去收藏这个明清的补子，把补子这一块，因为它很残破嘛， 嗯， 这一块比较好的撑起来做扇面。嗯， 啊，它应该很美， 很美。 嗯， 对，所以这个扇面是由补子做成的， 嗯， 非常漂亮。补子是什么？嗯，这个问题我还是请顾老师给我们回答一下，到底什么是补子？为什么补子在这个尤其是清代，这个阶层等级制度当中，它这个服饰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哪些作用？ 好的，补子这个叫法可能是从元代时候开始的。 哦， 元代还有一种叫法，管它叫胸背。因为它是装饰在前胸和后背，这个说法特别的形象，就一说出来啊，胸背补子。 嗯， 然后在元代的时候，它没有特别明确的等级，它可能是一些吉祥图案，比如说梅花、喜鹊，然后一些神兽。 嗯， 到了明代的时候，开始把它跟你的身份、地位、官品开始有了一一对应的关系。 嗯， 但是明代的补子我们现在也能看到一些名人的画像或者是实物，它不像清代官服上的补子看着那么的显眼。 嗯， 因为它很多时候它不是绣的，它是织进去的，所以它的跟整个衣料的背景没有那么明确的区分。 嗯， 那么清代的补子之所以我们看起来会觉得它特别的显眼，让我们无法不注意到它，是因为清代它的很多补子是用各种彩线来绣。 哦， 它色彩特别的丰富，而且它衬在一个石青色的深色的背景上，然后五颜六色的，就是你无法不注意到它。 对，嗯，是的，这就是补子哈。那说到了补子，就是什么样的人该用什么样的补子呢？就它的图案有什么讲究呢？ 首先大的就是文禽武兽。 嗯， 文官他的补子都是禽鸟类。 哦， 然后武官都是这个兽类。 哦， 就代表他的孔武有力。 哦， 这样的一种 武兽。哦， 对，是的， 对，对，也能感受到哈，禽鸟是比较轻盈的状态，所以是文嘛，文采飞扬的感觉哈。 对， 文禽武兽。 嗯， 这是文官跟武官的区别。那比如说这个一品官员跟这个七品芝麻官，他的这个补子的区别是什么呢？ 这个肯定也必须要有明确的区分。 对， 因为这个最开始明代开始在衣服上做补子，其实就是为了能够让官员的这个品级能够有一目了然的区分。 嗯， 因为在这个朱元璋的时候，他非常希望能够明确官员的身份地位，让大家有一个可以遵守的这样一个秩序。那么他甚至要求说，我两个官员在路上遇见了，远远的看到，身份低的人就要让开，站到路边上去，或者要下马。但是如果你的衣服，那个时候其实官员的会有品色服，比如说他一至四品，然后五至七品，他的服装颜色是不一样的，这个能够看出来。但是比如说大家都是一个一品官和一个三品官，大家穿的服装的颜色就会一样。远远的我怎么能知道他的级别到底是比我高还是比我低呢？ 那怎么去行礼呢？ 对，是的。 对， 所以就有了特别明确的这样的补子。比如说他一品官会用仙鹤， 嗯， 二品是锦鸡，三品是孔雀，四品是大雁，五品是白衔，六品是鸳鸯，七品是西翅，八品是鹌鹑。 全部用的是禽鸟。 对，是的。 对， 嗯， 你说到这个鸳鸯我觉得很特别啊，没有想到这个官员的衣服上还可以用鸳鸯来做这个补子。 是那个时候鸳鸯可能还不像我们现在一想起来 就是 恩爱夫妻的这个意象。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看电视剧啊，就可以看看到底这个道具组是不是很专业啊。 对， 通过这件事就能看出来，比如到底几品官员他穿什么衣服。这个是讲究。那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我发现这个你像清代应该是宋代 元代都没有佩戴朝珠，但是清代开始佩戴朝珠了。 嗯， 这个朝珠是不是也有讲究啊？ 朝珠它也有不同的材质。 嗯、 清代其实最推崇的是东珠， 嗯， 就是因为这个满族。 东珠是珍珠吗？ 珍珠，淡水珍珠， 嗯、 是这个松花江、乌苏里江一带所产的淡水珍珠。 哦、那是不是很珍贵？ 是，产量很少，而且采集非常的不易，所以它的这个只有。比如说皇帝、亲王，然后郡王，就他只有相应的一品以上级别的人才可以使用这个东珠，而且清代其实他很讲求自己的这个来源。来处，那么像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是这个女真满族的发源地，那么他们觉得龙兴之地所产的这些淡水珍珠就对于他们的这个心理上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虽然从品质上来说它可能跟南洋珠会各有千秋，你它也不一定说品质就会更好，我们现在会用 这种质量标准去衡量，但是对于这个满族人他的心理上，它来自于我的家乡，它是龙兴之地所产， 嗯， 然后这个东珠，就比如说它做朝珠，或者它做它帽子上的那颗顶珠，那么就代表了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那么再往下，就可能会有红宝石、蓝宝石、水晶，然后金银、都会使用这些不同的材质。 还有玛瑙吧，应该。 嗯，玛瑙在这个顶珠上没有，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腰带上就会用到、 嗯、 腰带比如说还会用到像犀牛角啊，或者级别低一点的人可能就是牛角这样的材质、哦、嗯， 我听顾老师说到这儿，我突然觉得在古代做官员好幸福啊。对啊，就真的是穿金戴银啊。 是的。 哦，就是让你在这个服饰上就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这种富贵的感觉。 是的。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蒙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1:3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新书，叫做《历史的衣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本书，穿越5000年，能够真正感受到和揭秘历史的衣橱。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顾凡颖，欢迎一下顾老师，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一丹你好。 嗯。我们上半时段聊了很多，都是讲到了皇家的服饰和官员的服饰。 嗯， 那下半段我们就重点聊聊女性。 好的， 咱们俩都是女生嘛。 嗯， 那可能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在古装剧当中看到的一些非常漂亮的女主角，她们所穿的那个衣服啊，很精美。 嗯， 那个我刚刚上半段也说了，我小时候还自己在家做那个旗头大拉翅哈。好，我们就聊聊这个服饰。其实说到了古代的服饰，我也很好奇啊，你像现在我们有时装发布会，我们有媒体，我们有电视，比如说我们穿什么样的衣服，现在都有网站是吧，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别人怎么搭配，然后我们来自己做一个搭配哈。但是在古代没有这么便利的条件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样引起一种风尚，一种潮流呢？尤其比如说像在唐代哈，唐代女性最喜欢这个跟潮流啊，因为大都市嘛，那时候是相当于现在美国的纽约，所以他们穿衣服很有自己的风格哈，胡服啊是吧，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纱质的是吧，他们是怎么开启的这种风尚的这个时尚标呢？ 其实在中国古代的服饰上一直有一种自上而下的这种风尚流传的一个途径，比如我们在说先秦就会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对， 因为这个王他 喜 欢纤细的女子，那么大家就忍饥挨饿，我一定得让自己瘦下来。所以在唐代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上层社会他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一些新的文化，一些这个不同的民族。唐代其实是一个多民族交融的这么一个时代，所以唐代的人接触了很多西域少数民族的风俗和衣着的影响。那么比如说像在这个唐前期的时候，突厥的服饰曾经就在宫廷中很流行，大家流行说我要说突厥语，然后吃这个胡族带进来的这种流行的食物，然后看胡舞，比如说这个胡旋舞、踏之舞。那么这种风尚它会从一个自上而下的传播途径，一层一层的影响到普通老百姓。那么老百姓唐代的时候，人写这个笔记小说就有记载说路边会有很多卖帽子的商店，那么里面卖的呢很多就是狐帽、席帽，然后但是你还能够知道它这个传统，它这种风尚是有变化的，比如说到了安史之乱之后，因为安禄山、史思明他们都是这个少数民族， 对， 那么老百姓就觉得很讨厌这样的战乱，带来了很多社会的动荡伤害。那么安史之乱之后，帽子店里就不再卖胡帽了，就卖回传统的汉族的这些帽子的式样。 这叫什么？抵制胡货。 是的，如果当时还记载说，如果有人你还戴着胡帽在街上走，可能还会有人拿砖拿石头来扔你。就是它跟整个社会的变化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 没错，很有意思哈。这个说到了胡帽，其实在我们看电视剧当中也会看到，尤其是在唐代电视剧当中，就是女性郊游都会穿胡服、戴胡帽哈，这种风尚。那再往后呢，其实唐代的变化还是挺大的，但是大家一说到唐代就会想到袒胸露乳啊，这个穿的非常少，然后非常的性感的那种穿着。这个风尚后来怎么到了宋代那么保守呢？ 其实唐代也不一定他在公共场合就有那么的袒露，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都是墓室的壁画，他其实画的都是侍女或者是一些女眷，那么他们那样的穿着并不是说我走在街上或者我去这个出门会友的时候的穿着，他可能更多的是关起门来我在庭院中的这样的一种家居 的家居， 对，所以他的这个尺度可能跟你展示在路人面前的这个尺度会稍有变化。因为在唐代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忌讳说女性把自己的容貌露出来，其实这在中国的儒家传统里面是不太合规矩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小时候看《三国演义》里貂蝉第一个镜头，她是戴了一顶帽子，这个帽子是用纱围着的， 对， 然后她撩开纱你才能看到她的美貌。 是 的唐代刚开始就唐前期的时候也戴那样的帽子叫蜜梨，而且她那个纱垂下来很长 很漂亮， 它可以把你整个人都罩起来，这样因为它很薄很透，戴着帽子的人可以看到外面，但是他身边的人就没有办法能够看清楚啊，这个女子她的容貌她的身姿是怎么样的。但是后来 大家可能就觉得还是不太方便。唐代女子的这个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方式确实是在中国历朝历代都算是尺度比较大， 比较活跃， 比较活跃，她们可以骑马，可以去打猎，甚至还有女性打马球，都是一把好手。那么在做这种运动的时候，你要穿戴的很长，然后很飘逸，其实就不太方便。 对， 所以后来那个蜜梨的纱就会越来越短， 哦、就不才会短到 对 包住脸 就， 就 只是挡住脸，哦、就不再遮住全身了。然后到了高宗，然后到了武则天以后，大家可能觉得我不想遮了。这 有什么好遮的？ 对，也没什么意思。然后就开始连纱都不用了，就戴一些席帽、狐帽。 对，挺有意思的啊。我们这聊这个中国古代的服饰的演变，会发现这个其实它是跟社会的发展和开放程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是的， 对， 那么到了宋代以后，其实还确实是跟儒学的流传和兴盛有很密切的关系， 特别大的差异啊。比如说唐代女性还是比较开放 open 型的，但是你就觉得宋代女性真的开始包得特别紧特别严实，就哪怕在壁画当中也是特别紧特别严实， 对，就是领口开始立起来了， 长袍大褂的。 是， 所以她是宋代的女性，她的穿着是跟统治者或者说这个社会的风潮她比较希望保守一些有关系。 是的， 但是宋代啊真的是一个非常精美的朝代。很多人会觉得它比较这个肌穷肌弱啊，这个比较的这个比较弱，但其实它真的是一个曾经很鼎盛的时代。它的艺术水平造诣非常高。比如说女性的服饰。 是宋代女性，就我们刚也聊到过像这个凤冠，我们现代所说起凤冠想到的那个样子，一顶冠，然后它有一个胎，然后把各种钗簪往上插的这样一种形式，其实就是宋代的时候确立的。然后宋代就开始有了严密的这个服制规定，皇后她戴几什么样的这个冠，然后妃子她戴什么样的冠。刚开始的时候凤冠上是只有凤，然后到了南宋开始把这个龙也放到这个凤冠上。我们在明代的凤冠其实也能看到上面是有装饰有龙的，但那个只有皇后能用，因为龙代表帝王嘛，那么皇后她所生的嫡子她有可能会是下一任的皇帝，所以她是天子之母，所以她也可以用龙来装饰她的凤冠。就是中国古代服饰的这些每一个细节其实它都会有一个意象，然后这个意象可能又是跟一种理念跟一种文化的观念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是的，其实还挺有趣的。反观现在，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真的是太自由，或者这个是一个太好的时代了哈，可以随便穿，怎么穿都 OK。对，其实说到了这个宋代的女性服饰，不得不提哈，宋代的男性服饰，它跟明代也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这个区别还挺明显。比如说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就是在这个三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男性的那个日常的那个冠。那个冠就是像一个我觉得像黄金铸的或者是金属铸的一个冠，然后它是在攒子上边插一下的那个那个其实还是挺有讲究的，是吧？ 那个像你说到的可能是敬贤冠，那么它是有梁，就是它在帽子上有一个这个支架一样的支撑起它的纱，把它纱撑起来。那么不同的人他的品级身份地位不同，那么他可以有几梁，这个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身份高贵我可以有七梁，那么我地位比较低我可能只能带三梁，所以他也是身份的一个很明显的体现。那么清代的时候就是乌纱帽，就我们经常说啊，这个官员说别丢了乌纱帽，其实就是明代 清代 明代是对不起 明代的乌纱帽， 明代时候的乌纱帽。 那乌纱帽是用一种纱做成的是吗？ 对，它里面是有一个帽胎，然后外面是包裹着这个纱。 嗯，是不是这种乌纱帽也表现出了当时在明代丝绸啊或者这种纱制品是非常发达的纺织业？ 是的，纺织业在这个元代以后其实有非常大的发展。 嗯， 那么在明代的时候，官员的这个服装其实是要自备的。我们现在可能觉得，哎，你都穿相同品级会穿一样的衣服， 那 是不是发的制服？其实没有，就是皇亲国戚的衣服是由国家来提供。那么大臣各他在不同的场合他还有不同的服饰的要求，可能一个人要给自己准备好几套的制服，而且这些制服都所费不菲，所以当官也是要投入成本的。 嗯，那在明代之前，是不是所有官员都是要统一国家来发制服呢？ 应该还是以自制为主。 都是自制，那岂不是官员要赚很多的钱？否则他连这个就是说的挂那个宝珠的那个朝珠都没有钱去采购，是吧？ 是的，但是那个时代的衣服，它使用的普遍的年限会比现在长。我们现在可能你一年或者换季，甚至你就会去买新衣服，但是古人没有这么快这么高频率的衣服的更替。他一身衣服，特别是像有制服或者疑点时候所穿的服装这样的性质的衣服，他可以穿很多年，甚至家里还可以把这衣服传下去。所以他衣服要晾晒，然后要保证他不会有蛀虫，不会发霉，因为这些其实都是一个人财产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有几身衣服那都已经不是事儿了，但是在古人来说，他这些所费不菲所制备的服装，他其实在他的这个家庭中会有流传的。 所以还是活在现代吧，活在古代真的太不容易了，还要自己花钱买衣服，而且这个衣服确实都是非常点缀很多的哈。这个无论是你的绣工还是你的做工，各个方面都是确实需要花费不菲的钱的。不像现在几百块钱就可以买一身儿哈， 是 很便宜。好，我们这说到的是古代尤其是明代服饰哈。说到了明代的服饰，还有一点很想问这个顾老师。之前大家都看明代的作品非常多，尤其是看明代电视剧，比如说大明王朝1566。我前两天就在追，我发现这个部电视剧特别有趣啊，它给我们展现了在1566嘉靖年间那个时候这个中国的纺织业。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一个特色，比如说当时有一个镜头讲的是外国的这个商船然后来到中国，来到江南，要在制造局里去采购这个丝绸。但是呢这个当时丝绸就有很多的女性穿出来啊，很漂亮。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她每个时间点穿的衣服看上去一样，其实并不一样。比如说这个蝴蝶，在中午的时候我们穿的这身丝绸的上面绣是蝴蝶的衣服，蝴蝶是张开翅膀的在花丛中的，而到了晚上傍晚的时候，这个蝴蝶翅膀是闭起来的，是在休息的。就是说古代女性的穿着，它其实甚至比男性的补子还要讲究，是吧？ 是的。中国古代的人其实比较崇尚自然，道法自然，那么希望在服饰上，在自己的这个生活起居上都能够跟自然有紧密的联系。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一天时辰的变化，那么包括四季的更迭，其实经常会看到女性的服装，它其实也会说这件衣服它是什么季节穿的，那么它上面装饰的纹样或者刺绣的花纹就会是这个季节当季的一些花草或者是鸟类。那么其实都是密切的要去观察自然，然后再把自己所从自然中感受到的东西能够体现到自己的服装上。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古代女性的这个服装，它其实还是更注重一种平面的展示，不像我们现在衣服说这个立体裁剪然后要凸显身材，但是古人的这个服饰它其实 布匹的裁剪相对是比较完整的， 它 不会去把它 长袍大褂比较宽松， 对，它不会去把一匹布去裁成很细碎的小块，然后重新根据身材拼接，它没有这样的一种制作的理念，所以它更多的是一个完整的展示。比如说像清代，其实一直到慈禧那个时候，它的很多的这个袍褂，它上面会有非常精美的刺绣，比如说兰花、蝴蝶，就像一幅画一样。那么还有记载说，慈禧有的时候就会把自己特别喜欢的那些衣服，然后拿一个架子把它挂起来撑开，然后就会像欣赏一幅画那样去欣赏自己衣服上的这些纹饰。更多的是一种静态的一种展现。 现在我们现在哈，只有旗袍，如果你定制旗袍才有这种欣赏画的感受哈。其实旗袍就是相当于是古代服饰的一种现代化的这个多样化的一个展示吧。说到了旗袍，其实在顾老师的最后一章特别讲到了旗袍。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旗袍是由旗装改变的，是由这个清代遗传过来的旗装改变过来的。但是呢，这个旗袍穿着也是有很多的讲究的。比如说它是分很多派别的哈，什么海派旗袍、京派旗袍是吧。 是的，旗袍可能你提到海派，它更多的是跟京派来对应着来讲。那么当时北京是首都嘛，北京可能会有很多的权贵官宦家庭，那么他们的妻女所穿着的旗袍一定是这个等级很高，制作非常的精美。但是又因为它是政治的统治中心，那么呢，它在这个新式样上，在一些对于新奇变化的追求上就又受到一些限制，因为毕竟是天子脚下，你不可以这个有太奇怪的样式。海派其实更多是在这个中国开始开放了这些通商口岸，刚开始是广州，然后后来很快上海开放通商口岸之后，上海就取代了广州的地位，就成为这个外商聚集、中外交流的一个密切的中心，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其实比广州更好，它在这个长三角地带都是中国历来的这种富庶的地区，江浙一带。那么海派其实就接受西方的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会比较多。 对，但是我们看电视剧会发现啊，在民国时期其实并不是都在穿旗袍，当然旗袍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事情，但我在您书当中也看到了哈，就是说这个也有一些上海的汉族妇女，她穿的是汉代的衣服哈，就是什么叫就那种开襟的，是斜开襟的那种，斜对襟的，怎么说这个称呼哈，然后下面是裙子，还是比较保守的，有点像清末时候的那个穿着。 因为在清代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女性都穿旗袍，因为旗袍是旗人的装束，只有满族女性可以穿，或者只有旗人。汉族女性其实就是上面是袄褂，然后下面是裙子，就是分两节的。中国的这个女性服装的传统其实最早就是两节，然后曾经在汉代的时候流行过一段深衣，就是它整个是从头从肩到脚是一件，然后把它身体包裹起来，但是其实行动会不是太方便，因为你整个身体是被衣料卷起来的。那么后来又这个只把身衣保留为做礼服，日常的穿着都是上下两节，包括唐代其实也是上面一个这个襦衫，然后下面是长裙，它也是分开的。那么在清代的时候，其实汉族女性穿的也都是这种上下两节，那么只有旗人是穿袍，反而是到了这个清朝结束之后进入民国，因为不再有这种国家服制的限制，不是说你是汉人你就必须要怎么穿，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的选择就会变得更多了，更多的是受到社会潮流的影响，现在流行什么我就可以穿什么。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特别请到了历史的衣橱的作者顾反英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古代五千年文化院流传当中的服饰。通过这个服饰，大家既可以揭秘古代的文化含义，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历朝历代，这种非常有趣的、这种独特的人们的审美趣味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而且这是一本非常精致的书，我也很希望大家在有空的时候哈。翻一翻它，就是尤其在地铁当中，如果你要是上班下班路上，其实可以把它随手带着的，因为你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就会觉得它还是一个非常有品位的事情哈。而且当中其实顾老师特别，因为他是在国家博物馆工作，所以其中其实放了很多的画像，这些画像都是历史资料当中的古代的女性啊，古代的官员呀，还有帝王的这些画像哈，也很难得的一些历史资料。如果你拿到这本书看到了之后，你再去参观无论是国家博物馆还是故宫的这个展览，你可能会有更深刻的感受。好，非常感谢顾老师，谢谢顾老师。 谢谢一丹，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